机油合计重达 18.4 吨。那么目前呢，已经对于这个嫌疑人进行了这个处理。那么嫌疑人呢，也向警方全盘托出了经营废机油的整个的一个过程。那么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他进行了查处，也对涉事的嫌疑人进行了拘留。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23号星期一，农历6月1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6.3度，逐渐转受10号台风安比减弱后的低压环流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还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等到夜间将会发展为全市性的降雨，并且雨势明显，尤其是东南部地区出现大雨的可能性比较大，请注意出行安全，特别是要避免去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南部有大雨，东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预计未来2-3天本市都比较多的是有降雨天，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好，北京时间7:3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高速路方面呢，目前机场高速进京五元桥东侧100米有事故，影响了后车的通行。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京城高速黄岗桥到望河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是收藏人类记忆、珍藏民族灵魂的地方。博物馆的英文单词来源于古希腊缪斯女神，这个可以彰显和培养美德的地方，不喧哗是为了尊重他人的参观权利，不触摸是对文物的爱。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国际博物馆协会把每年的几月几号定为国际博物馆日吗？ A 5月18号， B 6月18号， C 7月18号。 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要跟您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这文物的代言人怎么个做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怎么能让文物活起来，怎么参与其中呢？一会儿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仔细的介绍。那么我们这第一道题呢，就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了。国际博物馆日现在是定在每年的几月几号呢？我记得在这一周我们还做了整整一周的特别节目哈，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你还记得是几月几号吗？5月18、6月18还是7月18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另外呢，告诉大家，由我们北京城市广播和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的系列活动又见田园的第二期报名工作今天就要结束了。这周三我们要带着15个家庭一块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中的绿植寻医问诊， 诊，听专家们来讲授植物天敌们的相生相克，还能参加现代化的研究实验室，获得精心培育的菜苗，由专家手把手教您怎么在阳台种蔬菜。您要是想报名参加的话，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您现在进入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信号，点击右下方田园报名这个按钮，参与报名活动，可以我们一起来开垦阳台农业，打造绿色生活。来，各位朋友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了解到了一出儿童音乐剧《故宫中的大怪兽》。那最近呢，由故宫博物院宣教部主办的一起进宫找瑞兽自闭症儿童关爱公益活动在故宫博物院展开了。12名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在影视演员刘烨、跨界艺术家马兴文和新生代钢琴艺术家张浩天的陪同下，由故宫的老师带领，开始了一场寻找瑞兽之旅。这次活动主要在让更多的人了解自闭症，关爱自闭症的孩子，给予他们更多理解、包容和帮助，倡导更多的人关注自闭症群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灵感，建立科学的游戏互动法，对自闭症群体进行科学干预、合理治疗、平等发展。故宫的文创产品迎来了竞争对手，最近大英博物馆的天猫旗舰店正式开业了。他们的产品涵盖了手机壳、钥匙扣、公交卡套、胶带等多款文创衍生品，设计上除了融入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罗塞塔石碑之外，还融入了木乃伊、十二美人姿、神奈川冲浪等多种元素。作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的粉丝。那么这些文创产品呢，大多价格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之间，售价100元一只的小黄鸭系列，还有木乃伊、铅笔盒等等，这些明星产品一上架就瞬间售罄了。客服人员表示，是否还会上架就要等通知了。第三届无界国际巡展北京站这个周末在北京中关村立方亭的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开幕了。展览围绕公益主题一棵树一座城，从全球15个国家征集青少年儿童的绘画作品。展览的艺术家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肯尼亚、巴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还特别为北京的50多所中小学和全国的特殊儿童群体作品设了一个专门的展厅。本次巡展北京站展览持续到7月29号，之后将开启世界巡展之旅，这些作品将前往美国、法国、肯尼亚和巴西四国进行展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化消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古坛韵新生，名园惠万民，天坛公园开放百年展在天坛公园北神厨开展了。天坛仅存的一枚明代鎏金铜编钟将在展览上和大家见面。这次展览的展厅面积近400平米，展出了天坛不同时期的实物展品，包括古建砖瓦、民国时期文物、档案资料以及印信、门票、奖杯、证书、出版物、文创产品等217件珍贵的展品。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到位于北宰生亭入口外的指定门票兑换处兑换门票，一天仅限换领一张，也可以通过手机现场扫描二维码进入。8月2号国家大剧院2018八月合唱节即将拉开帷幕，来自中国、英国、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四个国家的八支合唱团将陆续和大家见面，奉献八场别具特色的音乐会，以丰富多彩的曲风和表演形式带领观众走进合唱艺术的殿堂，感受人生最直接的艺术表达，在青春洋溢灵动纯净的天籁之音里度过一个浪漫欢快的音乐仲夏吧。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广大市民能走进剧院亲身感受合唱艺术的现场魅力，八月合唱节的演出票价也是非常的亲民，从50元到320元设置不同的票价档位，为音乐爱好者创造和艺术家面对面的机会。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美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和全职妈妈养育的孩子相比，职场妈妈的孩子未来更容易取得成功。研究人员分析了29个国家超过10万名男女的数据，试图探究母亲就业状态和孩子成年后的表现是否有关联。 这些数据来自不同的跨国调查，结果显示妈妈有工作，女儿未来的受雇率更高，也更容易成为管理者，儿子未来会花更多的时间照料家人，分担更多家务。不过妈妈是否工作与孩子未来是否快乐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赠送机票、健身房免费会员卡、英超足球联赛门票，这些特惠举动并不是商场的打折促销，而是英国大学争夺优质生源开出的奖励。据了解，今年夏天英国各家高校为了争夺生源竞争激烈，纷纷开出了各种优厚待遇。比如肯特大学承诺，学生如果在相当于中国高考的考试中拿到三科 A， 学校将在入学后四年间给予总计约合7万多元人民币的奖学金。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给予报销回家机票的奖励。萨里大学偏爱数理成绩优异的学生，给予取得三科优秀的学生每人约合17800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和学校健身房的免费会员卡。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宣布打算探索保护大堡礁的新方法，包括量化云层以提高它的反射率，为海面披上防晒衣，用以给珊瑚降温。据了解，澳大利亚政府悬赏200万澳元，约合1000万元左右的人民币，征集保护大堡礁的创新方法，随后会从提交的69个方案中选择6个，准备测试可行性。大堡礁绵延2300公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海水温度升高，大堡礁接连2年发生珊瑚群大面积白化现象。按照不少专家的说法，大堡礁可能遭到了不可修复的破坏。瑞士的研究人员最新发现，长期使用手机产生的射频电磁场可能对青少年特定脑区的记忆能力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专家建议用手机通话的时候最好佩戴耳机或开启扬声器，以降低高频辐射对人体健康的损害。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对志愿者在一年内接触手机产生的射频电磁场和记忆力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经常使用手机接听电话的右侧头部，射频电磁场对图形记忆功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不过研究发现，和手机通话相比，用手机发送短信、玩游戏或者浏览互联网则对青少年记忆的发展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从今天开始，本市将新增369家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员出示外配处方和社保卡就可以持卡实时结算了。提醒参保人员注意的是，参保人员一定要按照要求持卡购药，如果是没有发卡、卡损坏、单位欠费、补换卡期间的，或者是到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购药，以及持卡购药时外配处方信息下载不成功，当次购药费用仍需由个人全额垫付。并且指定零售药店购药一定要在费用发生的次年1月20号之前申请手工报销。这次369家药店纳入定点范围之后，加上原有的88家定点药店，本市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将达457家，将极大的方便大家日常用药。随着毕业季的到来，2018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将从明天开始正式拉开帷幕，9月30号结束。活动期间会举办各类就业服务活动93场，其中毕业生专场招聘会73场，网上招聘5场，预计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将达到1800家，提供18000多个就业岗位。今后公众享受免费婚前检查、孕前检查将会更加便捷。据了解，市卫生计生部门将开发健康北京智能手机第三方应用程序，提供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预约服务。民政部门在婚姻登记信息平台上链接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预约服务模块，为大家提供更便捷的预约服务。 据了解，为了和婚前项目进行有效对接，形成婚前、孕前、产前连续检查模式，北京市在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男女双方艾滋病毒抗体检测项目。母婴护理行业第一个母婴产褥期护理服务流程标准正式发布，今后月嫂对新手妈妈和宝宝的护理有了服务指导标准，包括对新生儿视听嗅味触觉的刺激开发等早教内容也纳入了护理服务流程。这项标准在服务技能方面要求护理人员不仅要掌握新生儿疫苗接种的信息，还要掌握产妇以及新生儿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护理技能，从医院护理和家庭护理这两方面阐述每天的护理内容。这项标准的出台将给月嫂行业带来指导，让服务的提供者能够对照标准看到自己的提升空间，并且让消费者心中有数，可以判断这个月嫂的服务品质到底如何。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事，一词一世界。洋画为西之香烟附赠品，旧时香烟厂多为外资创办，制作的香烟俗称洋烟，附赠的图片故称洋画。洋画寸许大小，涂有驰骋于绿茵场上的足球明星、珍禽猛兽之分解肢体、水浒传、三国志里的人物等。这些画片插入香烟包里，每包附赠一张，烟厂以此推销香烟，并以中奖为诱饵。规定小说的人物画凑齐或禽兽肢解画拼全者，可获自行车等中奖。实则烟厂根本没将全幅画片装入烟包内，购者只能重复得到某些画片，绝无凑全之时，故将洋画赏给孩子赏玩。儿童每每得到大人给的洋画，就拿到街上去拍着玩，拍洋画遂逐渐成为旧经儿童的一种游戏。城市文化范儿，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是收藏人类记忆、珍藏民族灵魂的地方。博物馆的英文单词来源于古希腊缪斯女神，这个可以彰显和培养美德的地方，不喧哗是为了尊重他人的参观权利，不触摸是对文物的爱。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国际博物馆协会把每年的几月几号定为国际博物馆日吗？ A. 5月18号 B. 6月18号 C. 7月18号。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一看现在正在回答的发上来这些答案基本上都是对的哈，大家加油。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由新浪微博提供的靠垫式毛毯一份，欢迎大家赶紧来动动脑筋啊！另外我们的这个又见田园的第二期报名活动正在进行，您现在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方的田园报名这个按钮就可以参与报名活动了。本周三号我们这个早上活动就要开始了。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可以通过微博文博的官方微博账号收看到我们节目的全程直播，同时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选集下方的这个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能够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我们今天节目看来直播是有好几个通道哦。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每件文物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而走马观花的游客并不见得能够全部了解，这样就出现了很多的文博讲解员和志愿者，他们架起了展品和参观者的桥梁。

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法国巴黎成立。1974年，协会对博物馆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公益性成为了它的首要职责。1977年开始，国际博物馆协会把每年的5月18号确定为国际博物馆日，并且每年都会确定一个主题。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博物与馆连成一个词，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的称呼，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晚，仅有100来年时间。日语中的博物一词来源于英文、法文、德文中通用的博物馆这个单词。那么博物这个词在中国最早出现是在哪部著作中呢？ A 论语， B 山海经， C 道德经。 哎，那么刚才呢，第一道题已经出来了。这个518，每年的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哈。我们今年还特别做了整整5期的节目，博物馆中的北京城啊，辽金元明清的这个北京城里头的哪些博物在哪些文物在哪些博物馆里比较有名，我们都把那些博物馆的专家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么答对的朋友也是特别的多。这样何森宝，您先来给我们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吗？ 好， 您看看选第几位答对的朋友呢？ 我选第七位吧。 第七位，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今年正好是我在国博工作的第七年， 哦， 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太好了，以后希望还有机会选70哈。来，我们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看，第七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是博物这个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哪部著作中？《论语》、山海经还是道德经？知道的话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依然还是有机会获得由新浪微博提供的靠垫式毛毯一份，欢迎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另外呢，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的又见田园活动，本周三就要举行了，您现在点击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右下角的这个田园报名的按钮就可以参加报名了。来，刚才呢这个何森宝说了，选第七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已经数出来了，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小钢炮231，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另外今天我们节目还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可以通过微博文博的官方微博账号收看我们节目的全程直播，当然了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城市文化范儿，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文物代言人这样一个有趣的活动。那么其实通过刚才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已经对文物代言人这个正在启动的活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了解到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正在做着链接文博和人的工作。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袁硕，也就是网上的文博达人何森宝，还有这次文物代言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来自微博文化艺术的王潇潇，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火起来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怎么来参与哈。那么刚才也说到这样的一次活动呢是面向全国的文博学者、博物馆讲解员、文博志愿者、文博的重度爱好者，还有文化研学讲师等等等等，很多活动都把这个点聚焦在这个文物上哈。所以呢这个我也想请这个潇潇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微博文博也会关注到文物和人这样的一个链接呢？因为我们知道文物这几年是比较火的，但是把文物和人链接起来，文博人哈，这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视角。 好，谢谢黄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次活动呢把这个目光或者说焦点聚焦到这部分人的身上，其实是 而不只是聚焦在文物身上。 对对，没错。所以呢它其实是有这么几方面的考虑的。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关注了很久，也是构思了很久。为什么呢？首先它就是有一个这么样一个背景，因为微博它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它连接很多的人，让很多不一样的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能够很亲密的

牧野之战就是周灭商之战，它是咱们中国上古史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事件， 嗯， 因为它是商周历史的交界，在它之前是商朝，在它之后是周朝，只要这场战争的具体时间确定了， 嗯， 我们无论是向前推商朝历史还是向后推周朝历史， 嗯， 都变得游刃有余，所以它是咱们国家特别重要的一个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重中之重， 嗯， 我们几乎先秦的大部分历史都是靠它来推算出来的。 嗯， 我说具体时间， 嗯， 那为什么这件文物我特别喜欢呢？因为它特别浪漫。 哦，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这个牧野之战的时间，虽然学术界依然有争论啊， 嗯， 但是目前这个工程给出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 嗯， 这其实是一个很具体的时间。它是怎么推算出来呢？是靠它那笔铭文的一句话，就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那个甲子日清晨， 嗯， 出现了岁鼎这个天象， 嗯， 岁其实指的是木星，鼎指的是正当中天， 嗯， 岁鼎连起来读就是木星正好运转到天空最高那个位置这么一个天象。 哦，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这两个字啊，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线索太重要了， 嗯， 因为天体运行自有其客观规律， 嗯， 只要我们不停地用数学模型向前追溯的话， 嗯， 我们就能通过这个天文现象推算出牧野之战，我们中国上古时期一次灭国之战的具体时间。 哦， 当时是从美国 NASA 引进的天文软件， 嗯， 然后靠数学模型一直往前回推，推出了几个答案，最后这个在其他线索排除之下， 嗯， 时间最后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 哦，能够很准确的定出这个点儿。 目前虽然还依然有争论啊，但是这是目前我们能得到的最准确的一个答案了。 嗯， 所以您想想啊，咱们中国上古时期一次灭国之战的时间线索， 嗯， 就竟然闪烁在苍穹星海之中， 嗯， 然后还被我们祖先用金属的铭文记在了一件文物之上。我觉得这个，好家伙，讲到这儿，我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觉得 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就通过这么一个装吃的这么一个， 就通过两个字的铭文， 的东西哈， 这个各科学者竟然联手，竟然能给破译到这个程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文物让我感到特别宏大和浪漫。 嗯， 听得我特别想去看了，现在 是我这立马就调出来这青铜厉鬼的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了哈。大家都特别的这个感兴趣，确实你要把其中的这一个小的这个点一说起来，要不然呢我们如果没有人解说的话，自己去看可能就未见得能看得特别明白。刚才你这么一说，一下子我这脑海就闪现出了这个重大历史时刻啊，还跟这种刚才说的跟那个比如说 NASA 他们的这种对于这种天叫什么天文的这种推算的这种计算软件一起啊， 进口的这个天文软件， 嗯， 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藏在两个字里， 嗯， 岁鼎， 岁鼎， 这两个字里， 嗯，要去看这俩字儿。微博网友永听说了，早上在听何森宝在喜马拉雅的节目，巧的是开车又听到了何森宝做广播节目嘉宾。 特别荣幸，谢谢大家。 看来您的粉丝真是不少。好，那么说到这儿呢，这样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也希望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到底答案是什么呢。 城市文化范儿，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博物与馆连成一个词，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的称呼，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晚，仅有100来年的时间。日语中的博物一词来源于英文、法文、德文中通用的博物馆这个单词。那么博物这个词在中国最早出现是在哪部著作中呢？ A. 论语， B. 山海经， C. 道德经。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新浪微博提供的靠垫式毛毯一份，欢迎大家一起来开动脑筋。另外呢，您现在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可以这个点击右下角的田园报名这个按钮呢，还可以参加我们本周三集将要举行的又见田园的第二期活动，我们会去北三环的北京植物总医院来带大家去参观和了解，很有意思。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节目呢还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可以通过微博文博的官方微博账号收看我们节目的全程直播，也可以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信号城市文化范儿，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

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23号星期一，农历6月1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南部有大雨，东转北风2-3级/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总的来看，今天白天降雨天比较分散，但是局地短时可能出现的雨强比较大，所以请注意驾驶安全。未来2-3天本是多降雨天，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来，北京时间8:34，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西二环玉泉营到阜成门桥，西三环六里桥到莲花桥，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西五环宛平桥到沁园桥，以上都是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另外，西二环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城市文化范儿，做文物代言人，让文物活起来。博物作为一个词，最早在《山海经》中就出现了，它的意思是能辨识多种事物。尚书中称博识多闻的人为博物君子，汉书楚元王传赞中也有博物驾闻、通古达今的说法。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中国开始把博物一词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博物的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知识。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文物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时期历史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国文物二字连在一起使用，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哪部著作里呢？ A. 诗经，B. 大学， C. 左传。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已经公布了，博物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山海经，应该正确答案是 B， 答对的朋友也很多。这样我们请这个微博文化的王潇潇潇潇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好吗？ 嗯，好的，那我就选91号吧。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次这个文物代言人的活动，我们的结束日期，不是结束日期，是我们这个代言人招募的截止时间。 第一阶段的。 对，第一阶段招募阶段的截止时间是9月1号、 哎， 所以呢，我就把这两个数字叠加起来，选一个91号。 好，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要报名的话，要抓紧哈，来9月1号之前结束，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编辑叔叔看第91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最后一道题呢，是在中国文物二字联系在一起使用，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哪部著作里，诗经、大学还是左传呢？我们编辑也是不易啊，找这些题，把博物啊、文物这些来历都给大家搞清楚了，很有意思。来，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新浪微博提供的靠垫式毛毯一份，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另外呢，我们本周三呢要招募15个家庭一起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还剩下很少的名额了。如果您想参与我们这个又见田园的第二期活动，您进入我们微信好城市文化范儿，点击右下方的田园报名就可以参与活动了。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刚才第91位第二道题答对的朋友是稻田里的熊，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另外，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还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可以通过微博文博的官方微博账号收看到我们节目的全程直播，同时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城市文化范儿，选择下方的音视频直播按钮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